个世界吧，结果多多烦恼你多啦，再给我一千个世界吧，下次一定一定准时啦。忙里明天不是悲啦，约会约会不会出去啦，忙里明天不是悲啦，我妈放松要打开始啦，早知明天就是悲 时间。